传闻有些讽刺，从没把我一生一世恐难免真实挪出来的钥匙，留给爱的坚持，下一次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心酸》。 长相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笑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十六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边走边唱，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校门口老地方，我是等候地方，牵你的手，人群里慢慢走，我们手中藏有全宇宙，上眼看最后那颗夕阳，美得像一个遗憾，辉煌爱上青春兵荒马乱，我们潦草的离散，明明爱呀却不懂怎么强忍不折断，为何生命不准的人成长，就可以修正过往，我曾拥有你，真叫我心酸。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我们总是以为从前才是快乐的，可是当你伤神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正在错过此刻？我们无时无刻的珍惜着，无时无刻的错过着。错过，我们都有过错，我们彼此擦肩而过，在彼此的生命当中留下痕迹，做彼此风景当中的背景色。缘分或许就是这样，一起来听到这首《错过》。 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触即破，你要好好把握。错过，我们都有过错，在幸福的角落还要再奢求什么？直到一天遗憾开出它的谁都会明白，从前才是最快乐。错过，上天都有过错，创造悲欢离合，要我们承担结果。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景色，在寂寞的时候。什么比爱更赤裸裸？像天气总对我不冷也不热，我不能选择沉默。爱情只是个泡沫，脆弱的一触即破，你要好好把握。啊，错过，我们都有过错，在幸福 寂寞的时候，什么比爱更赤裸裸？ 在歌曲《害怕》当中，你可以听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恰到好处，一些情感的迸发看起来都像计算好的那般精致，不会让听歌的你眼睛大放异彩，却足够让你舒服地闭上眼睛，静静地去听，去欣赏，去回味。一起来听到这首《害怕》。 也肯说着我是错的，还未曾变成真的，也没谈到多少你需要的爱。我不再去执着我是谁，或是我在夜里掉的眼泪。也肯说我看不开的，为你我能做的，定还没让你相信是爱情左右你我。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看你走过，扬起了阵风。 极简的钢琴伴奏之下，何必怀念，讲述的是一段关于释怀的故事。如果重新来过，你是否还做一样的选择？尽管故事会不同，但是同样要经历得失，承担结果，随遇而安地接受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主动或者被动选择。这不是妥协，而是另一种成就。一起听到何必怀念。 偶然举措，无心风波，都不经意成就我们如今的生活。何必去怀念犯过的错，何必去遗憾那些如果。若从头来过，我也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看你走过，扬起了阵风，让一只风筝成全了想飞的初衷，也让蓝天没有云也辽阔，也让夕阳红那些玫瑰色的梦。每一个渺小的偶然举措，无心风波，都不经意成就我们如今的生活。何必去怀念犯过的错，何必去遗憾那些如果。若从头来过，我也会依然做同样的选择。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何必去怀念失去什么，何必去遗憾没说什么。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 And I've got Mike Ledgerwood on the phone. He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 Oka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true.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人，在爱情旅程当中只陪你走了一小段路，最终是分手收尾。或许两个人已经失去了联络，但总是在某些时候会突然的想起对方，安安静静的在黑夜当中流过你的记忆，不着痕迹的勾起过往。一起来听到只爱到一半。 慢慢的习惯享受着孤单，偶尔也会被寂寞拆穿。我们的爱只爱到一半，手牵手的旅程忘了走完，曾经的浪漫已被风吹散，埋在心底的遗憾，时间会替我们保管。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Thank you. 听你心中的话落，你说要永远抱着我，我们不必再去争夺，不必再去藏躲，分离的伤口，而我自己要去承受，爱情孤单里的刺痛，孤单到底算什么？为何连你都要来找我？请原谅我没说声再见，请原谅我想你在身边，你的爱恋在我每一天，你永远是我身边最美的一切，眷恋你的美，而我好怕你离别，而我爱你在身边，好想永远拥抱着当初我们勇敢去爱的那一刻，请原谅我想你在身边，